貼士咧，個個都話有，多數係生嗌嚟嘅。我就唔同啊，我唔信人噶，我馬靠自己，馬經理我日日跑，專心讀馬經，揀幾隻落翻住啦，買馬就講經驗，級數啊講班次。春风得意呀，中就和你咯，呢一次唔好话赢多少就缩沙，应该搏一搏过三关，中咗啊想逃都几难啊，再搵三关去落注，又十金风收嚟，轮骑步如飞，冷门啊有只更威，好掂话搏杀唔难事。迟日哥今朝出马，话要喂多次，再出起讽佢又容易噶。卖马专家嗱，有阵会窒到气噶。时时落重啊飞，时常为马会铺草啊皮，想步伐一只二。衰马系要跑第四，嗱爆冷时又冇步翻飞，马挑输到落尾，三关输到落尾死啦，要上刀仔锯大树。